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傻孩子，有得总要有失，这是我注定的宿命。我是天使之神的守护者，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天使神器的传承。没有我，你是不可能完成这最后过程的。不要难过，你现在是无法移动的，更不可能阻止我。记住我的话，带领武魂帝国走向辉煌，如果遇到唐晨，帮我击败他。 强烈的金色火焰骤然从千道流身上升腾而起，那火焰并没有温度，但在这一瞬间却照亮了整座神殿。先前神殿上那些淡淡的金色光纹，在这一刻却都已经变成了强烈的金光。千道流甚至替代了天使神像，成为了这座神殿中的中心。 爷爷，不要！ 他挣扎着，但根本无法移动半分，整个人都被那长剑上的宝石吸附着，无法动弹分毫。千道流整个人都已经变成了金色，那金色的火焰是他自行点燃的，点燃的并不只是他的魂力，还有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以及他所有的一切。这最纯粹的天使火焰正渐渐地吞噬着他，而在他背后，那灰色的天使神像正在疯狂地吸收着火焰中所爆发出的能量。 小雪，你听着，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你。你妈妈对你不好，甚至要在你小时候抛弃你。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错。不过也正因为有了你的存在，我才没有杀她。你父亲并不是死在昊天斗罗唐昊之手。起初，唐昊只不过是将他重创，真正杀死你父亲的，是你母亲，比比东。 什么？ 唉，曾经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事情的始末我都知道。比比东是个天才，只是你父亲为了留住他，手段确实阴暗了一些。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隐忍那么多年后复仇。那时，你已经没有了父亲，我不想让你再没有母亲。等你成为天使之神后，如何面对他，你要自己考虑清楚。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你，如果说在斗罗大陆上还有一个人有成为神的可能，那就是你的母亲。她的本性已经被邪恶所吞噬，一旦突破成功，就将成为罗刹之神，正是你天使神的对立面。但你是她的女儿，在她内心深处始终是爱你的。武魂帝国的掌控权你必须夺回来，至于比比东如何，你自己决定吧。爷爷建议你不要为难他，你和他如果能够联手，那么扫平大陆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是他杀了我父亲，是他杀了我父亲。 千仞雪失神地站在那里，就连身体的虚弱感随着一股强势的能量传入体内而消失都没有反应，而千道流也满意的笑了。在这个时候将这重要的消息告诉千仞雪，他当然是有目的的，只有这样孙女才会被分散精力，不至于因为自己的死而过度悲伤。 孩子，你是爷爷的骄傲，一直都是，一定要顶住这最后的一关，成为帝 天使。 直到千道流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千仞雪才骤然回醒过来。在他面前，千道流的身体已经被那金色的火焰渐渐吞噬，他最后看到的是爷爷那慈祥的眼神。 爷爷！ 千仞雪拼命地挣扎，突然间他的手被那股奇异的吸力给带动，从剑柄处的宝石移动到了剑柄之上。嗡的一声大响，那柄插在天使神像前的长剑竟然就被他硬生生地拔了出来，金光瞬间爆发，整个天使神殿都变成了一个耀眼的金色光团，就像太阳一样照亮了夜空，照亮了周围的一切，也吞噬了千仞雪的身体。天使神殿内所有的花纹都燃烧起了强烈的金色火焰，千仞雪只觉得身体一动，已经变换了位置，那尊灰色的天使雕像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身体。下一刻，千仞雪顿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融入了自己，额头上的菱形宝石闪耀着璀璨的光彩，庞大的能量波动在不断的爆发中升腾，一阵阵剧烈的轰鸣中，他已经顾不上悲伤，震撼的场面令他眼前完全变成了金色，就连灵魂也变成了金色，他暂时失去了思考能力。威严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所有的金光在这一刻完全凝固在天使神殿内部。 天使降临！ 神殿上的金光突然一暗，中央那尊天神像已经消失了，剩余的只有千仞雪一个人。在他背后，三对变成了金色的羽翼完全伸展开来，他闭合双眼，任由金色长发在脑后飞扬，右手高举着刚刚那柄拔出的旗鼓长剑，全身都绽放着强烈的金色火焰。从长剑的顶端开始，羽毛状的花纹开始向下蔓延，蔓延在长剑之上，也渐渐传到千仞雪身上，蔓延过他的面庞，蔓延到他的身体。叮的一声轻响，他身上所有的衣服已经全部消失，那奇异的花纹就像是千仞雪身上的新衣服一般，渐渐滑落，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内。奇异的金光交相闪耀，不断迸发出夺目的光彩。他的意识渐渐恢复，灵魂在痛苦中苏醒。他只觉得全身上下无一处不陷入酥麻，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着自己的身体。疼痛往往容易忍耐，但这麻痒的感觉却要比疼痛可怕得多。恐怖的麻痒感令千仞雪痛不欲生，甚至失去了思索的能力。那麻痒感似乎从骨髓中传出，她整个人都在其中承受着极其剧烈的痛苦，想要呼喊却根本发不出声音，想要去挠可身体却丝毫无法移动。这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令她整个人都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精神随时都有可能崩溃。在这种时候，他根本没有任何去思考先前千道流所说的那些话的可能，甚至连爷爷为了自己而献祭的悲伤都无法释放。但他却明白一点，一旦自己的灵魂无法承受住这份痛苦，那么自己整个人就会彻底崩溃，不但继承失败，自己也将在这天使神殿中化为尘埃。渐渐的，千仞雪的意识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突然间在她的灵魂中出现了一道身影，那是身穿长袍高贵的比比东。千仞雪精神猛地一震，那剧烈的麻痒甚至被她甩开几分。比比东正用冰冷而高贵的眼神注视着她，她的声音也随之在千仞雪灵魂深处响起。 你不是想要超越我吗？你不是恨我？我等着你，千寻疾就是我杀的，想要替他报仇，你就来找我好了。 比比东，我恨你，我恨你，你根本就不配成为我的母亲，但我不会杀你，我会夺走你最想要的权利，让你也体会痛苦的滋味。 比比东的身影渐渐在他眼前模糊了， 逐渐消失于虚无之中。千仞雪看到的是他那不屑的眼神。灵魂的力量骤然增强，千仞雪的意志力顿时变得强大起来。先前已经近乎崩溃的灵魂重新凝固，疯狂地抵挡着那麻痒感带来的痛苦。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身体所承受的痛苦也变得越来越剧烈，先前好不容易凝聚起的意志力又开始溃散，灵魂也重新变得不稳定起来。 不，我一定要坚持住。 那不断增强的痛苦却令他的灵魂如同风雨飘摇般脆弱，灵魂再次变得虚幻起来。这时候又一个淡淡的虚影在他脑海深处浮现，这一次出现的虚影是千道流，他身上燃烧着金色的火焰，充满着希冀和鼓励的目光，不断刺激着千仞雪的灵魂，让那散乱的灵魂重新变得凝固起来。 孩子，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住，这是爷爷用生命为你换来的机会。 爷爷，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成为最强者，替您完成您的遗愿。爷爷，给我力量，让我顶住这痛苦吧。 天使神殿内，千仞雪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每一次颤抖，她身上那金色的纹路就会变得强烈几分，她的身体也在那金色花纹以及升腾的金色光焰作用下不断发生着变化。已经30多岁的千仞雪渐渐变得年轻起来，此时看上去已经是18、19岁的模样，但身材却比之前变得更加丰满，尤其是在那金色光纹的掩映下更是如梦如幻。在他额头上那颗金色的菱形宝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破碎了，变成了一个金色的烙印出现在他额头上，那烙印正是一个6翼天使的模样。在这烙印出现的时候，正是千仞雪第一次灵魂要坚持不住的时候，而身体发生变化变得年轻时是第二次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此时的千仞雪已经变得无比神圣，全身都喷发着金色的火焰，尤其是背后的6只羽翼更是如同金色火焰铸就的一般，每一次拍打都会令周围闪过一片扭曲的金色。突然间一道尖啸声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他自身感受到的麻痒感也随之成倍增强，令他刚刚稳定下来的灵魂再一次出现了危机。而在他身体外伴随着一层金色雾气骤然爆开，从他体内以及虚无之中一共6块奇异的金色骨骼出现在了身体周围。千仞雪身上的金色光纹瞬间飞散，露出了他光滑通透的娇躯，所有的纹路都化为道道金光融入到那6块奇异的骨骼中。没错，这6块金色的骨骼正是闻名天下武魂殿的镇殿之宝天使套装。在来到这里之前，千仞雪已经融合了其中5块，就差最后一块身体魂骨未敢融合。此时在这传承的过程中，不论是已经融合的还是未曾融合的，全部都出现在他身边，每一块魂骨在那金色的光纹浸润之下都开始发生着奇异的变化，魂骨不再是骨骼状，而是渐渐的融化与周围的金色光纹融为一体，渐渐变成了如同水状一般，化为大股的金色液体，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光球，漂浮于千仞雪胸前3米之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